切的声音。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了两部分的内容。首先呢，请到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呢，跟大家来介绍一起哈，这个患者接受换肾手术，但是最终啊，还是因为疾病而死亡了。那家属呢，起诉医院呢，返还肾源费的这样的一个案子。接下来呢，再跟大家介绍另外的一起，也是这个涉及到医院的案件。是一位年轻的女孩子，她呢遭遇到了一起车祸，而且因此导致了流产，最终引发的纠纷。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朱龙真法官。朱法官您好。 你好，主持人。 朱法官，今天您跟大家介绍一起啊，患者呢进行肾移植手术，结果最后啊非常不幸啊还是去世了，而引发的这样的一起涉及到这个相关的费用的这样的一个案子哈。那么这起案件啊，这个患者呢怎么去称呼他？他呢又是，你把他这个移植的情况跟大家讲一下。 嗯，我们这个当事人呢叫老范。 嗯， 老范呢之前就有尿毒症，后来呢是就是有这么一个肾移植的机会嘛。 嗯， 然后在北京的某医院进行了肾移植，移植后呢，但是他恢复的不是很好， 就已经移植完了是吧？ 对，移植完了。 嗯， 移植完了呢，恢复的不是很好，并且呢他又有各种各样的本身身体状况就不好嘛，又有一些其他疾病。后来就是在2016年的11月份，当时诊断呢他有肺炎、移植肾功能不全、菌血症、心功能不全、肝功能不全， 哎呦， 凝血功能异常、消化道出血， 哎呦， 电解质紊乱、高钾症、血小板减少症，还有抑郁症等等的病。 那等于他的身体各个器官好的地方不多了。 对对对对对， 啊， 身体状况非常的糟糕，这个精神也抑郁嘛。后来呢就是说因为在医院实在是待不下去了，就强烈要求要出院。在出院移转院的过程中，然后去世了。 这个老范去世的时候多大岁数？ 老范去世的时候是50多岁。 哦，50多岁，那其实岁数不是很大哈。根据您的介绍，他是死于这种这个就是肾移植之后的多种并发症也好，还是这个身体他自己本身的这个问题也好，那后来怎么就打起了官司呢？ 啊，首先一个，他是一个综合性的死亡，具体的死亡主要原因，这个事情呢没有做鉴定。 嗯， 因为呢我们这个案子的案由是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并不是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纠纷。 哦， 这是一个合同纠纷，不是一个侵权纠纷，所以在这个案件中呢，他的死因并不能说是明确的，就是说是因为肾移植导致的， 它 一个综合性的原因去世的，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因为移植的过程中呢，当时这个就是有肾源费。 嗯，什么叫肾源费？ 肾源费就是说这个肾移植前呢，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器官移植啊，器官的运输 包括这些手术，这些是运输的过程需要冷存、需要冷冻、需要保存，这些费用呢是不是免费的？这一部分呢需要由这个受体，也就是患者来提供，并且呢有的时候会给供体，就是这个脑死亡然后同意捐献器官的这位，需要给他一些适当的经济补偿，这个经济补偿是自愿的。当时呢就是说通过协调员，这个协调员就是专门来协调这个供体和受体双方之间沟通一个桥梁。通过协调员呢一共是支付了供体的肾源费有35万元。 就是给老范提供这个肾的这个供体啊，这脑死亡的这个患者哈。老范是不认识他的，不知道他是谁。 是不认识的。现在我们的规定呢是要求是双盲，也就是说是供体不知道受体是谁，受体也不知道供体是谁。 哦。 中间通过协调员来进行协调沟通。 而且往往可能也不在一个城市，不在一个省份。 这个就是看匹配程度，因为我们肾移植的匹配，就是说这个发放啊，这个移植工作，它有一套专门的移植系统，通过这个移植系统进行自动匹配， 自动匹配， 对，这个系统匹配，当然也有一些优先啊，比如说这个儿童优先，然后还要考虑到这个器官的保存时间，比如说肾一般就是保存24小时，超24小时那就成活率很低了，也就说也有个适当的范围的考虑， 所以它是用电脑的一个自动的匹配， 对， 它有一个系统哈， 对， 那这个关键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家属告的是这个医院是吗？还告的是谁？ 告的是医院。 就是家属认为医院有什么问题呢？他为什么要医院赔这笔钱呢？ 就是家属呢，这个给家属当时因为老范肾移植嘛，给了35万元的肾源费。那么这个肾源费呢，后来呢又给他退回14万元，一共是花了二十一万余元。这21万余元呢，其中1万多是一个运输保存的费用，还有20万呢是给了供体作为补偿。那么家属呢，这其中就有一个误解，他认为这笔钱是医院拿走了。所以他说因为老范去世了嘛，你这个医疗服务，你这个合同没有履行好，你需要把这个21万元退给我。 老范的家属认为这个，他觉得这个医院的问题在哪儿？ 他就认为医院这个收了我肾源费之后，但是老范死亡，所以你要退钱。 医院什么意见呢？ 医院首先一个来讲，我们已经很好的进行了肾移植手术。二一个呢，这笔钱呢并不是说是医院收的，是给一部分是肾运输和储存的费用，另一部分呢是给供体经济补偿，跟医院没有任何关系。 这医院说我们一分钱没有拿到， 对， 是吧？ 对， 这主要都是就我们并不是从中说我要捞到什么好处，是吧？又退了14万，是吧？原来不是35万吗？后来退了14万，为什么退这笔钱？医院有没有说？ 就是因为没有花销嘛，因为补偿了就补偿了20万，对方同意补偿20万，完了呢，实际花销才花了1万多，剩余的就自然给他退回去了。 是这样哈。 对。 那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一审法院怎么判的？那到底医院需不需要承担责任？需不需要退这笔钱呢？ 一审法院就是结合了一个是医院的义务履行情况，包括给他做手术做的以及后期的这个呵护治疗。二一个呢是这笔钱并不是医院收的。综合再一个三一个就是考虑老范的这个死亡原因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要坚持自己要离院。所以最后呢就是驳回了这个老范家属的起诉请求。 当时老范为什么自己一定要走啊？ 这个情况并没有详细的说明，就是但是家属的一个理由解释是说我们觉得在这治不好了。所以我们要转院。 那一审判决作出之后，那显然因为这个死者家属哈，老范家属请求没有得到这个法院的支持，那死者家属就不服嘛，是吧？提出了上诉，上诉到咱们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那在二审的过程当中，主要争议焦点是哪里呢？ 二审的上诉原因其实跟一审的起诉理由是一样的。他们就是认为这21万元应该退还。主要原因就是说我们这个老范去世了。 那退或者不退，咱们在二审的审理过程当中主要是怎么考虑的呢？ 二审的考虑，首先一个考虑这笔钱呢并不是说是医院拿走了。再一个，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按照我们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这个过程中确确实实是需要保密的。并且呢对这个钱的花销这个数额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合理的考量。 钱到底是谁拿走的，这得医院来提交证据吧。 这个呢只能说是一个口头的这说明，因为按照我们的这个国务院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按照这个条例的第23条，那么这个过程中是要严格保密，不许透露。所以呢只能是通过相关人员的一个沟通，一个口头，不能提供书面材料，然后通过一些我们之间的一些相互的沟通过程中增加一个法官的内心确信。 医院又 只是这么口头这么一说，那这么口头一说，怎么就能够让家属相信说这笔钱我真的是给这个供体的啊那个脑死亡那个患者的家属了呢？从我觉得家属、 啊、这一个 家属不相信医院的话，我觉得也有情可原，因为医院你提交不出来什么证据啊。 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还有协调员， 哦、有协调员， 对对对，嗯、也跟相应的这些协调机构啊，这些协调人员进行了沟通了解， 嗯， 确确实实是给了这个供体，并不是说没有走医院。 嗯、这起案件咱们的处理过程当中还考虑一些什么别的问题了吗？ 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其实我们来讲，整个背景就是说器官捐献的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器官移植呢，它走的是一种只能是捐献，我们已经是不允许用死囚的这个死刑犯的器官了。那么现在这个器官呢，确实比较稀少，在比较稀少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一个叫器官捐献系统。 嗯， 通过这个系统呢，在一些原则的指导下自动匹配。那么 它还有一个排序是吧？ 对对对对，它有一个排序。这个排序当然也是，就是说还是要看这个登记情况啊，以及这个匹配程度啊，都是一个综合考虑。最终是有一个相当复杂的公式，这个公式，咱这个口头描述是没法描述。 对对对对对，嗯， 通过这个 专业的一个 公式，对对对对，通过这个，然后系统来决定这个供体和受体。 嗯， 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是要求是不能收费，禁止买卖的。 哦， 但是呢，并不禁止给供体适当的经济补偿，出于一种人道的考虑啊，或者说是一种感恩的心， 嗯， 那么这个过程中呢，还是有不少的这个供体愿意通过协调员给受体一定的经济补偿。 对， 那么我们这个案子之所以引发诉讼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事后的康复可能是康复结果不理想，最后老范死亡了， 嗯， 所以才会引发诉讼。 嗯，对，如果说通过这个移植之后，老范健康的存活了，而且存活的还不错，那家属当然很高兴，捐献者的这样的肾，那使我们的家人得以继续存活下去，那我对你表示感谢、帮助啊、和给你家属的一些慰问啊、这样的是有经是能够说得通的，情有可原的，是吧？ 对对对对， 嗯嗯。那最后咱们二审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但因为老范他死亡了，所以说家属会觉得说，你看这个人也没有最后存活下去。嗯， 其实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一个很大的、之所以会引发诉讼，很大的问题在于医院还有这个协调员以及老范的家属之间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沟通，并不是说这笔钱医院昧下了，也并不是说这笔钱用于肾器官买卖。 嗯， 实际上整个过程中，通过我们好多的一些材料，当然这些材料，然后我们来判断这个事情，我们认为这笔钱确确实实是没有什么任何问题的，也没有给医院，最后确实是给了供体的这个家属。 哦、嗯， 这个过程之所以会冲突这么引发这么多矛盾呢，可能是在过程中一个沟通的问题。 哦，信息不对等、不对称，信息沟通不流畅的问题， 对， 是吧？啊，但是咱们在审理过程当中有没有考虑，比如说这个，因为老范毕竟人已经走了嘛，啊，适当的医院给一些这种道义上的这样的补偿啊，比如说21万，咱们再补个1-2万、2-3万，咱们在这个审理过程中有没有做这样的工作呢？ 调解工作是做了，但是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就是老范家属和医院都是不同意调解，因为医院就是认为这个钱我们确确实实是没有拿，也不是给我们医院的。 嗯， 我们医院呢是走我们是一个医疗服务合同嘛， 嗯， 我们医院给你进行了肾移植，并且肾移植之后肾也达到了他的这个移植的成活的这个条件，就之后因为综合的原因去世，这个跟我们的手术跟我们的医疗服务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已经确确实实尽到了这个医疗义务。 嗯， 并且就算是扣钱的话，也不应该是从这21万里面扣，应该是你给的医疗费里面扣。 嗯、 所以、 哦、对， 所以说当时双方就因为分歧比较大， 嗯， 也没有调解，也没有达成。 哦，对，其实医院说的是对的，钱一码归一码。是吧？ 对 啊，扣钱的话，咱们两个人之间的医疗服务合同的这样的关系，这么来扣钱。那另外的那个捐献的那个钱是另外一笔钱， 对，那 是吧？ 捐献者的。 哎，那么这起案件呢，就这样最终啊画上了一个句号。那么虽然说老范呢很遗憾哈啊，最后呢没有存活下来，但是由此呢引发了大家的一些关注啊，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那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朱龙珍法官，谢谢朱法官。 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朱法官再会。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 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儿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啊，跟大家介绍一起哈，这个未婚的女孩结果呢做了流产手术，那么因为这次流产而引发的一起纠纷，这到底是一起怎样的案件呢？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密云县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就是在我们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啊，是叫李红，她今年是刚刚20岁。一般知道自己怀孕，女孩子都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可是对李红来说啊，却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事儿。而且她要选择放弃腹中的胎儿。那天呢，李红也是正好休息，正好要与男朋友赵鑫见面，就想着搭那个朋友张毅的车一起出行。 嗯， 可是没想到李红那车行驶到一半的时候就发生了交通事故，撞到了前面的一辆轿车。随后交警也是赶到了之后，认定这个事故啊是由他那个朋友张毅承担全责。坐在车上的李红还有那个被撞的轿车司机都是没有责任的。李红也是马上的被交警送到了那个医院去。然后张毅看到自己的朋友受伤呢，也是表示非常的愧疚，说那个李红所有受到的损失啊他都自己愿意赔偿。 嗯， 李红呢也是在这场车祸中小腿骨折了，住了16天的院。这个期间啊，她男朋友赵鑫就是对她照顾特别好，而且李红也是被她男朋友感动了，就是说想着她那个受伤好了之后啊就想跟她男朋友结婚了。 嗯， 可是事后之后李红回家休养了没几天，就发现自己身体啊有些不舒服。她的男朋友赵鑫呢也是陪她去医院检查了，竟然发现自己怀孕了。 就是在这个出交通事故之前，其实李红是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的， 对 是吗？ 对对对，而且是她那个自己再去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再去医院才发现自己怀孕了。 嗯，那应该是说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前，其实她已经怀上孩子了。 对，那个时候她已经怀孕1个多月了。 但是在这期间，她在怀孕的过程当中碰到了一次交通事故。 嗯， 那这个交通事故会不会对她的这个孩子的健康的成长带来影响？我想李红应该是很担心这一点吧。 对，这个事情啊，李红就是自己在家也是想了好长时间，因为她刚刚20岁，也是未婚先孕，一个是，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交通事故啊，她那个治疗的时候照过 X 光，还吃过很多药物，她就觉得可能这些对她自己腹中的胎儿都是有一定影响的。 嗯， 这个孩子她可能啊就不能要，所以呢她自己擅自决定，也就是说没有在医生的进一步检查之下，她就决定要把这个孩子给那个打掉了。孩子打掉了之后，她也是回去跟她男朋友说了，说那个我就是这孩子因为种种原因我不能要。可是她本来想着她那个男朋友李赵鑫啊，就是可能会安慰她呀什么的，没想到赵鑫就是大发雷霆，然后就说你怎么能这样擅自的就把我们的孩子给打掉了？然后也是就是说咱俩还是分手吧。结果那个李红这个婚也没结成，孩子也打掉了。前一段时间李红还报了自考，因为这个交通事故也是错过了这个自考的考试机会，所以李红就觉得她整个所有的身边所有的好事情好东西都没了，就因为这场交通事故。 那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哎，徐法官， 发生这件事情之后，他可能就去出院之后他去 造成这个事故的那个张毅，也就是他那个朋友， 嗯， 然后就拿着一大叠的账单找那个张毅要求那个给钱。张毅想着啊，他已经做好心理准备给钱了嘛，因为就是不是说因为也是自己的原因， 对，他当时不也说了嘛， 啊， 说他当时也说了，说这个事儿造成的损失都由我来承担， 啊， 是吧？ 嗯， 嗯，对对对。但结果那个李红递过来的账单一看，哎呀，不对啊，怎么还有这些个什么流产费用啊、考试报名费啊等等。然后两个人就争执起来了。张毅呢认为那个车祸呢只是导致了李红的身体受伤，他该报销的那部分只是治疗骨折花费的那些个医疗费啊，孩子呢肯定是他自己未婚先孕借机打掉的，所以呢没有与车祸也没有关系，他是不同意赔偿那些个流产费用和考试报名费等。 这里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李红向这个他这个朋友张毅所主张的这个钱呢，包括这个交通事故所造成的这个医疗费啊，他不是骨折了吗？ 啊， 检查的费用，包括这个人工流产啊，什么自考，一共多少钱？ 他要求是包括这些个所有的费用，还有什么他还主张一个精神损害抚慰金， 哦， 一共是12万块钱。 那也不算少，他是不是还得把男朋友跟他分手婚也没结成这块这个损失也加进去了哈， 可能加到精神损害抚慰金里了吧。 哎，对对对， 啊，对， 那12万的确是不少， 哦， 啊，作为张毅来讲他肯定是有意见的。那张毅呢对这个事儿持一个什么样的意见呢？ 在法庭上说，张毅呢也说是事故是他负责，是他的全责，他同意赔偿李红的那个部分就是医疗费的损失，其他的那些个什么前途损失费啊、报名考试的费用啊、还有那个流产的费用，他觉得与他没有关系。 嗯， 因为李红他自己也才20岁出头，以后也不一定会跟赵鑫结婚，是吧？而且他们现在两个人已经分手了，流产也是迟早的事儿， 嗯， 与那个交通事故是没有关系的。还有那个考试费用，他觉得是无稽之谈，因为自考也不一定就能考过，更不用说什么前途的损失费了。主要是2万块钱，他说这两万块钱给不了。 那个流产的费用，李红主张了多少？ 7-8千块钱吧。 哎，那么究竟法院会怎么认定这个事情导致李红流产，是不是必然就跟这个车祸有因果关系？其实这个呢，也是案件很关键的一个部分哈。 嗯， 那么接下来这个咱们法院啊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 法院我们是经过审理之后呢是这样认为的，是张毅呢应该赔偿李红的合理的经济损失，但对那个人工流产产生的医疗费以及那个李红要求的措施的考试费还有前途损失费这一部分是没有支持的，还有那个伤残损害赔偿金、精神损失抚慰金那个合理部分支持了一点。 嗯， 然后最后的判决结果是那个判保险公司赔偿那个李红的医疗费用和伤残赔偿金是8万余元，还有那个张毅是赔偿医疗费和鉴定费是6000余元。 这个您得给解释一下，为什么咱们法院会这么判？理由在于哪里？哪些考虑了？为什么？那些没考虑又是为什么？ 我先给大家那个说一下关于那个人工流产的费用。 嗯， 一般呢，就像这种孕妇她那个受到车祸流产，这种人工流产的费用，我们法院都是给予支持的。但是在这个案子里面，李红做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选择，也就是说，刚才我说她没有在医生的嘱咐进一步检查之下，然后就把孩子给打掉了。 哦， 因此他就是在没有进行可能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就是他这个流产啊与那个用药是有关的。一般如果医生就是说进行检查说你这个孩子可能受这个药物有一些影响，就有必要把他那个流产掉了， 嗯， 可能这样就要赔偿。但是李红呢也没有医生诊断证明，也许这个药物对他腹中的胎儿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对对 对，嗯，所以就是这一项里面因为因果关系这个问题上，我们法院就没有支持李红在关于人工流产这个医药费的赔偿，没有支持他这项赔偿。 嗯， 而且还有就是他说的一些 自考考试的费用， 对， 是吧？ 自考考试的费用，这种更是就是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没有现实的这种赔偿费用损失产生的情况下，我们法院也是不可能对他进行支持的。法律有一条就是说不能因为他的那个损害受伤啊而获得大于他实际的那个损失的收益， 嗯， 就是说最后的赔偿肯定不可能大于他那个损失。所以就是李红的那些比如说像他的那个什么自考的费用啊，还有什么分手的费用啊，那些肯定都是不能支持的，只有发生了现实的损害才可以。 因为法律上你如果支持他的这样一个诉求， 嗯， 你肯定是得有那个你的证据。然后我们现在讲的是因为李红他那个流产跟他的那个车祸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我们是这样考虑的。那你如果说你说有因果关系的话，你拿出证据来，